上个星期呢，我就开始讲有关系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比喻。第一讲，即是说上个礼拜那一讲呢，就是讲到精明的管家。我们相信呢，在主耶稣这么多个的比喻当中呢，其实最难解释就是上一个礼拜，就是精明的管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都知道，这个管家其实是他出蛊惑。出蛊惑呢，就是为自己来到谋他的后路，但是他就将家主那些的财物呢，就是当是一些的是免费的赠品这样赠给人，即是说令到家主是有损失。但是反为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的家主呢，又去称赞他，夸奖他为一个聪明的管家。咁今日呢，我哋继续系第二个嘅比喻。呢一个嘅比喻呢，我俾个题目佢就系善恶并存。就系话呢，麦子同埋呢一个嘅稗子喺田间一齐嚟到系成长嘅时候，一个嘅现象。喺呢一个嘅比喻嘅里面，其实亦都可能对大家或者对我嚟讲，都系算系一个难去理解嘅一个嘅比喻。好多时候我哋就係点呢，我哋就係话呢，希望呢神可以将世界上嘅罪恶拎走。因为呢神係有佢嗰个嘅能力，只要佢讲一声，世界上所有嘅罪恶都即刻可以消除。又或者现今嗰个嘅所谓叫做係冠状病毒呢一个嘅肺炎咁横行咁肆虐，影响全世界，搞到人心惶惶，如果是神只要他一句的说话，这个的疫情都可以即刻的消失。同样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教会是应该充满爱心，教会是应该是有和谐良善，应该是彼此信任，一个的爱主的一个群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在教会的里面未必是这一回事，我们所看到的未必是跟圣经所讲的是一样。我们看到或者是听闻很多的或者是基督徒在行为上面有他严重的是偏离或者是偏差，在当中教会里面有一种的可能猜忌，有一种的埋怨，甚至乎更加又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斗过你死我活的人，亦都有在教会里都是出现。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这样的教会的情况，这间还是教会来吗？有人会这么问，但是为什么神不即刻的介入，不即刻的行动，将那些的罪恶铲除，快手快脚的铲除晒，但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善恶并存，在这个马太福音的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都帮助我们去更加明白到神的心意究竟是怎样。未开始之前呢，或者有两个字呢，我都想去解释一下，因为这两个字呢是我很多年前呢 我读的时候呢，都搞不定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字。第一个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就读个悲字的，其实我查个字典就不是叫悲，一是呢读败，一是呢就弊，一是败字，一是弊字，你可以咁两个人未读，咁另外一个呢就叫做是这个呢就叫做耗字，即是这个呢是那个嘅是去嘅平声，咁我读个耗字，即是好，即是一个好的平声，即是平声是好的，读耗字。咁耗呢个意思就是话呢就抽出来咁解，或者就掹出来咁解。喺两个字呢就是即个读音或者个解释就是咁样。主耶稣喺呢一段嘅经文嘅里面，马太福音呢一个嘅係刚才所读的两段经文，将天国那个的道理是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到教导一班的门徒。第一段经文就是说由24至30节， 24-30节啊，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在田的里面，在这个麦田的里面种植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的现象。另一段的经文就是36-43节啊，这段的经文是主耶稣他亲自来到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正话呢 ,Colin 帮我读出两段的经文的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在比喻当中一些的或者是事物究竟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几样东西很简单，就是撒好种，哪一个撒好种呢，就是主耶稣自己。第二就是说讲到那个田地，田地是代表个世界，是包括埋教会在里面。好种就是说呢可以行出真道的基督徒，就是叫做好的种子。弊子就是仇敌或者是魔鬼所杀出来那些的种子。在这第二段的经文呢，耶稣基督他已经亲自解释了。麦子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麦子就是食物当中的一种，面包好或者是一些面条好，你都知道是用麦子来都是做的。而稗子呢，就同麦子呢就是好相似的。这个稗子就是说呢，那些味道呢我未食过啦，不过只是释经书咁解，啲味道是苦的。并且呢这些嘅稗子呢是有一些嘅毒素喺当中。咁喺呢一幅图嘅里面，你睇落去嘅时候呢，喺我嘅左手边叫做系稗子，喺我嘅右手边系叫麦子。两样嘢一睇落嘅时候，你发觉嗰个高度或者嗰个嘅系嗰个嘅系样貌呢，其实都系差唔多。高度、那个样子两样都差唔多，两种嘅植物系好相似，系唔容易系分别出嚟。而喺24-25节嘅里面，开始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是将一些好的种子就撒落去这个的麦田，这个的 是地方的里面，在个麦田里面有好的种子，因此呢就长出那些麦子来。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静静鸡之间，或者夜晚黑的时候，人家看不到的时候，就是魔鬼来做破坏。是怎样破坏呢？就是将一些叫我们叫做是稗子就撒落在这些的麦子中间。因此当这些的麦子成长的时候呢，这些稗子又在当中来到是成长了。即是说呢，在教会的里面也都有稗子，魔鬼所做的，将一些的稗子就撒了在田里面，撒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正话所讲田间是代表世界，是包括埋教会的话，我们一听到教会里面有稗子呢，我一听到稗子呢，其实我们就怎样啊，即刻想起是、某某弟兄隔离那个某某姊妹，一想起稗子呢就可能是甚至乎啦某某教会领袖牧师，牧师都可能是稗子啊，想起不同的人在当中。那我们呢又千祈就不要去这样去测度去揣测隔离那个左手边那个又是似稗子，右手边那个又是似稗子，望后边又似望下只是得你自己才是麦子。我们千祈就不要这样揣测去测度。我们乃是说思想到呢，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在天国那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是会有这种的现象是出现，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听的了。即是说当你回教会，回到来教会一段时间之后或者耐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可能有一些是稗子。你发觉的时候你又不需要去特别惊讶，因为主耶稣是早已经在圣经里面是讲过这一件的事情是会发生的。当啲稗子是那些的撒了下去那些的麦子的时候， 这两样东西就一起来到是成长，在成长过程当中又不容易分别出来，又不多觉的，因为两样差不多嘛，无论高度刚才看了那个样子差不多，不容易去察觉。但是在26节告诉我们，当这些麦子是长大的时候，即长苗吐穗，即是说当它长大成熟的时候，那些的稗子也都同样的同一样就是显现出来，即是说会显现出来给我们看了的，可以看到的，就会在周围的里面来到显现。然后在27节的里面，那个的仆人就问那个的田主了，咦，不你不是杀那些好种的吗？为什么有些稗子出现的？那些稗子在哪里来的？即是那个仆人不明白，就问这个的主人说，这个主人就说了，这些是仇敌做的，仇敌即是说呢，这些是魔鬼所做的，好像一样教得明明我们都是在教会一起成长，我们明明都一班基督徒，我们一起的翻团契，为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又突然间出了这些的稗子呢？28节，主人说这些是魔鬼所做的，让我们看得到，记住不是神造，是魔鬼所造的。跟着那个的仆人又怎么说呢？那个仆人呢，在28节，他说，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么？即是说呢，这个的仆人见到有这些的稗子的时候，使不使我将它抽出来，或者教会的里面，我见到呢教会里面呢，这个呢就假冒为善，这个呢就分裂教会，这个呢又怎样，又贪爱世界，我使不使将所有这些问题人物我一次过就抽晒出来，主人我使不使这么做？即好像这个的例子那样。那主人怎么答呢？那主人说，不必，不使，就 no， 就两个字很简单，不使，即是说呢，个主人就是你不使心急，你不使你去做，这些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就是留返等我来做。圣经里面就这样教导我们，简单直接。为什么不使掹呢？主耶稣说，因为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根部是互相是黐缠的，即是你麦子和这个的稗子的根部是缠在一起，若果你将那个的稗子是掹出来的时候，就连原本将个稗子掹出来，连本将麦子那个的根都掹出来。如果我们听到这个主人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又明白，其实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他最关心的就是那些麦子，他最关心的就是说，麦子若果是当掹了那些稗子的时候，这些会受到伤害，他不想麦子受到伤害，所以在主人的心目当中说，你不使，不必，你不使掹住。主人呢，他说他稍后就会自行处理，即是基本上就告诉我们，麦子和稗子在神的时间里面他会去处理，而不是我们去处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有时候我们看电视，以前看电视真是我们最重要知道是哪个钟，哪个的间，我们知道哪个间的时候，我们看戏或者就更加有趣一点。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喜欢做正义之师，就是说将这间的呢就抽出来，那些不好人抽出来，教会就从此天下太平了。但主人就原来不是这样说的，主人就不是这样看法的。一阵间我睇落去咧，我哋就明白多啲。喺呢一个嘅30节嘅里边，主人话容让两样 一齐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即是说呢，个主人就是说，到收割的时候，即是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就会将那些的篦子全部就薅晒出来，即是掹晒出来。掹咗出嚟之后呢，就捆成一扎一扎，然后呢就将佢烧咗佢。原来神嗰个嘅时间係我哋真係唔知道，但係神係到佢嗰个嘅审判嘅时间，佢就会将呢一啲嘅所谓叫做篦子就会分别出嚟去处理。所以有阵时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唔需要太热心。我哋唔需要太热心咩，就係话呢，点解唔一早去解决晒喺教会嘅里面嘅问题？点解我一早唔将嗰啲有问题嘅基督徒全部抽晒出嚟，咁就天下就太平啦？即係话呢，咁就掂晒。但係呢一度呢话俾我哋听，唔係咁样。主耶稣话，等等，唔好心急。留返嗰啲嘅篦子，因为我要让嗰啲真正的麦子可以不受到伤害，不受到困扰，可以是让他们健康的成长成熟。因为我爱惜那些的麦子，但是当审判的时候，我自自然然就会惩罚去处理这些的篦子。我们很简单的读完了这个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我相信有三件的事情呢，或者值得我们去学习来到思想。这三件的事情就是，第一就是说呢，容让麦子和篦子同时存在这个的教训，或者是这个的启示。容让麦子和篦子难以分辨这个的教训。第三就是麦子与篦子最后审判的教训。三方面我们值得去学习。第一方面就是说，神是容让麦子和篦子同时存在。如果你发觉教会有不公义的事情，或者你发觉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害群之马，主耶稣说，怎么说呢？他说，这些是撒旦所做的，是要做破坏神的工作。老老实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都听闻有很多一些 的丑闻的事情发生，我们不需要去遮掩。我们见过有贪财的教会领袖，我们也都听过有一些是很奸狡不熟不食的基督徒商人，我们也都听过有图色新闻或者是懒到出汁的牧师传道人，又有亦都有信了主之后仍然每个星期去买六四九的信徒，又有形形种种，好多我都见过，我都亲身来到是遇过经历过有这些这样的事情。即是说教会的里面麦子和篦子同时出现的情况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是撒旦的工作。主耶稣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身处在一个的罪恶和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学习去对人性那种软弱有一种的体谅，我们要学习就不单单是互相去指责，互相的去定罪，那是以爱来到同埋以呢个包容嚟到去改变对方。教会当然亦都有佢嗰种嘅纪律，有佢嗰种嘅制度，防止慢慢嚟到让罪恶渗透入教会。呢一方面我哋需要，但另外一方面我哋更加需要就系话，要去体恤人性嘅软弱，体谅对方那种的困境，亦都是以爱以包容尽量来到去接纳对方。 当讲到爱是以是来到去包容对方的时候，其实门诺会啊，我哋嘅门诺会吓，我哋有嗰个传统咧，系以爱同埋和平，即系和平，即系话咧非暴力个意思嚟到彰显主耶稣基督嘅特性啊。门诺会嗰个嘅传统系以爱同埋和平彰显耶稣基督嗰个嘅特性。早一轮我睇一本嘅门诺会嘅一本嘅书，叫系《信仰与生活》嘅时候，睇呢本书嘅时候，嗰个封面咧。这个封面就是有这幅图画。这个图画是讲什么呢？就是这幅图画就在1956年的时候 ,60 多年前的时候 ,1956 年一个冬天的时候，一个早上，有一个荷兰是门诺会的一位的弟兄叫做 Dirk Willems。这个 Dirk Willems 呢，他当时是正是被这个政府所来到去逼迫，因着信仰的缘故，有一个士兵是追捕他，追捕这个 Dirk Willems。当这个弟兄是经过一个是很薄的一个的冰河的时候，一个薄的冰河的时候，那么回头望一望，见到呢追他那个士兵呢，就不小心是跌入了这个冰河的里面。而这个弟兄 Dirk Willems， 他不假思索即刻掉转头去拯救这个要追他要伤害他的这个的士兵。那么救回这个士兵的时候，这个的士兵其实他就不想再去追究或者是追捕这个的Dirk Willems。但无奈当时的政府亦都是不愿意这样做，继续的来到去捉了他，去定他的罪，以致最后他是判处这个死刑。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自己都深受感动。这个的门诺会的弟兄叫 Dirk Willems， 他真的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仇敌，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到去爱仇敌。当我翻翻去经文的时候，今天所睇经文的时候，所以当你见到是有弊子的时候，你不需要去担忧，你不需要去忧虑，因为经文佢里边话俾我哋听，我哋所信呢位神，佢仍然是掌管一切。我哋呢位嘅神，佢知道，佢唔系唔知道。神空有成竹，话你 no， 你唔使去处理啊，我稍后就自然会去处理。好多时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你发觉可能有时会你会受到伤害，令到你情绪低落。这些令你受到伤害的人，你发觉不是一些教会以外的人，那是说可能在教会里面你最熟络你最信任的弟兄姊妹，他的伤害是加在你的身上。在我基督徒的日子里面，我不止一次，不止两次，是三次或者更加多次数，我是被我认识我以为是最好的一些的弟兄所伤害，甚至是出卖。当时的时候，其实真是那种的被刺伤，那种的伤痛感觉是很深，因为是你最信任的嘛，你觉得可以交心的人，当他是出卖你的时候，真是很惨的。虽然是这样，但我仍然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我仍然相信神是在他的时间里面去处理这些的事情，所以我没有跌倒，我知道并且相信这位神是没有离开我，是仍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有麦子和弊子并存 的事实里面，当我们 真係若果我哋發覺有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嘅行為可能好離譜嘅時候，又或者佢嘅品格係同佢基督徒應有嘅品格係唔相稱嘅時候，唔使灰心，唔使失望，更加唔應該冷淡後退。那係話點呢？我哋係用愛心嚟到去彼此勸勉，我哋去互相寬容，一起嚟到去建立一個和諧成熟嘅教會。出賣主耶穌嘅猶大，十二使徒之一，佢同耶穌有三年多嘅時間日直相處，主耶穌知唔知啊？主耶穌梗係知啦，但主耶穌佢一直去讓猶大成為十二使徒之一，一路嘅俾機會佢，一直嘅希望佢可以悔改，可以改過。但係直至係最後晚餐嘅時候，主耶穌知道猶大嗰個嘅決意已經定咗，佢已經決定咗佢會點樣做，所以主耶穌喺最後晚餐嘅時候，佢話：你所要做嘅，你快啲去做。直至最後一刻，主耶穌知道佢已經決定咗，佢然後嗌佢做佢所要做嘅嘢。所以喺當中，讓我哋學習就係話墨子同埋弟子一齊存在嗰個嘅教訓。第二方面，係墨子同埋弟子難以分辨嘅教訓。好多時候，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喺度睇到教會有好多唔妥一啲地方嘅時候，我哋即刻係想用我哋自己覺得好嘅方法，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啊，將教會裏邊一啲唔順眼嘅事情可以即刻嘅消除。但係主耶穌話唔好，因為當你一將嗰啲嘅弟子拔出嘅時候，對墨子係會造成傷害，因為兩種嘅植物正話講過已經係糾纏不清。首先我哋要知道，其實有時我哋所認知嘅，我哋所經驗到嘅，其實我哋嘅感覺係有限嘅。我哋用我哋嗰個嘅思維有時去判斷邊一啲係墨子，邊一啲係弟子，唔容易由我哋自己嗰個嘅眼目去判斷，好危險。同埋咧，就係話，若果你俾人誤會你是弟子呢，是很惨。好像现在流行那个冠状病毒，那么犀利，如果你在公众场合，可能你打个黑痴，哇，即刻啲人即刻弹开，你会怎样感觉？你感觉不会好受。打个黑痴，我可能鼻敏感而已，但被人误会了，当我们是有那个的冠毒病狀肺炎的時候，你覺得好慘，你覺得好委屈。有時都是我們若果用我們的方法來去分辨的時候，可能是將一些人的感受是傷害了。有一個兒童事工負責人，當他有一次去跟教會來到去回報那個兒童事工那個嘅情況嘅時候，佢話：最近我哋教會，我哋嗰班細路仔咧又有秩序好多啦，啊，冇以前咁樣咧就嘈冤巴閉，啊，點解咧？因為咧，我已經將最頑皮、最係專係捣蛋嗰幾個小朋友咧，我趕走曬，啊，趕走曬之後咧，我話教會唔歡迎你哋，咁樣。我哋睇翻就係話，其實教會就係容納罪人嘅地方。呢個亦都係主耶穌嚟嘅目的。喺神嘅眼中，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我哋係弟子，我哋係墨子，嗰個係弟子。其實喺神嘅眼中，可能都係50步同埋100步嘅分別，其實都係差唔多。所以我哋唔好用我哋嗰个嘅主观嚟到去分辨。面对问题嘅时候， 我们用爱心来到去感化，去规劝有需要的人，更重要的就是为你觉得是弟子那一个人祈祷，为祈祷而不是去审判去指责。但是正如正话所讲，教会的里面亦都我们亦都需要有一种的纪律来到 去防范罪恶或者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来到渗透入教会，这一方面我们都要做。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神有时让分辨不到那些墨子或者弟子的情况可以在教会的里面来到是产生呢？另一个原因就是说要我们学习在属灵的功课上面，我们不要以貌取人，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因为有时一些看下去整个弟子这样看下去你发觉他都很弟了，但原来他是墨子来的，只不过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墨子，但是有一些看下去呢就好像墨子这样，但原来又是弟子。即是说呢，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时候一些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好用我们那个直觉，用我们的观察可以找到个答案。我好像 在团契会分享过了，就是说呢，我几年前参加过一个短宣，这个短宣呢，那个在聚会的时候，那一晚那个机构的领司的负责人呢，哇，原来是他，因为我见过他呢，即煮饭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很热，除了衣服，哇，成身都闻晒身的，成身都闻晒身，那个样子呢又凶神恶煞，一看下去呢，弟子来的，这个看下去成个弟子这个样子，但如果这样的时候，如果我想可能来到我们教会，我们都不可能不敢跟他们聊天，或者都不太欢迎，不知道会不会。但如果我们一早就断定了这个弟子的时候，我们不理他的时候，今天可能这个，其实我现在我都知道他仍然在那个的机构的里面侍奉，仍然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如果我们一早已经落了闸的时候，这个的人呢就永远都没可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去判断一些人的我们觉得是好与坏，更加我们不要以貌取人。若果我们一个基督教的群体，我们不给机会人去成长，我们不给机会去让人有改过机会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是掹了一些墨子出来都不定，我们掹走一些墨子而不是弟子。最后一方面就是说墨子和弟子最后审判的教训，很简单，就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恶人一些不好的人，就算在今生里面在世的时候，他可以逃避到那种的惩罚，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神的永远国度里面，他一定是会接受那个审判，一定会有一个可怕的结果，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结果就是焚烧，一捆一捆的被焚烧。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智慧，要有那个的耐性去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唯有上帝才最有资格去做这个的判断，去做最后的审判。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一切都在你自己的掌管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单单的听到，而是说我们可以行道，在这个不完美的世代的里面，我们不单止可以服侍我们周边的墨子， 亦都要明白到有弟子的出现，而这些弟子的出现是你所容许，是你所许可它可以存在，以致叫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着成长，我们得以来到去成熟，不会因为周边有一些弟子的缘故而影响我们对主你的准你那种的信靠，那种倚靠的心。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